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66集，如焚。 韩城迷废公堂，朝野尽知，他又心胸扁狭，不肯容人。为难的是老师。八大营身为督军，近些年因循守旧，从咸德年西固安还在时就无所作为。 李建廷说到此处，缓下声音。 督军和太后休戚与共，老师们想要承办韩城，着实难。 曾于不成想，楚军看得如此明白，便说： 如今大帅尚在去都，启东守备军就在城门外，局势已经刻不容缓，臣等须得尽快撤掉韩城。 大帅陪同大夫人归宁，随行守备军不过数千人，真的动起手来，只怕启东来不及救援，去都凶险。 八大营有20000军士，不仅熟悉去都街巷，还把持着城门开合，韩城又有锦衣卫做眼线，可以随时盯着戚竹英的动作。那日在狱中，戚竹英混淆视听，骗过韩城，时间已经过了半个月，韩城早就有所反应了。李建廷站起来，透过竹帘的缝隙看见福满还在挨打，他神情不变，眼神却相当冷漠，对曾玉的语气仍旧温和。 我有一计，可以撤掉韩城。 曾玉当即说： 殿下请讲。 内朝自咸德年以后就形如摆设，东厂空缺无人，韩城因此得意忘形，想要撤掉韩城，须得有内患相助。 曾玉变色，悚然道： 潘党乱政不过10年，就把朝纲坏到这个地步，阁老鞠躬尽瘁才使得内朝还政，殿下这些阉人用不得。 错了，老师。 李建廷转回身对曾玉说： 阉党乱政实乃天子之过，内患是天子家奴，他们可以用，却不能重用。 李建廷受薛修卓的教导，对永一年至咸德年的潘党十分熟悉，他跟孔丘、曾玉等内阁朝臣一样，同样忌惮内患，但是做臣和做君是两回事，权柄左右的势力就如同暗潮涌动，不可能彻底荡除，只有用起来才可以牵制。 寒食节将至，宫中照例要设百官宴，到时候韩城卸刀入内。 李建廷抬手拔掉发间金簪， 正是时机。 韩城身为锦衣卫指挥使，兼领八大营总督，出入有带刀之权，可是天辰年李建恒在御前遇刺，沈泽川破例成为李建恒的御前禁卫，带刀之权就被分化开来，宴席带刀禁卫都由皇帝钦点，如今大周没有皇帝，韩城必须卸刀赴宴。曾玉看着那金簪，握着金簪的手指纤细，因为久居深院而格外苍白。楚军病这一场受的剑骨，腕子罩在锦绣间，露出他的硬骨。曾玉先跑跪倒，伏地啜泣： 韩城身怀武功，若是临危暴起，伤着殿下该当如何？ 大帅春时在边郡打了胜仗，元府可以特赐席位以表嘉奖。韩城是督军总督，让他跟大帅比肩而坐。 李建廷对此事深思熟虑。 内置宦官由福满和封权率领，只要韩城跨进殿门，就要他有来无回。 曾玉听到此处，才是真正领教了楚军的厉害。福满和封权的较劲早在天琛帝时期就开始了，这次福满查案把封权放在首位，正是在排除异己，他想要登顶内朝，成为李建廷登基后的司礼监掌印。此人精于奉承，数次临阵倒戈，若是放他一个人，只要局势有变，韩城但以重力，他就有可能坏事。 李建廷把风泉放回身边，是因为风泉经过此次的牢狱之灾，绝不会跟福满狼狈为奸。他们两个相互忌惮，就会相互督促，甚至会为了夺取楚军信任，在此事上继续相互较劲。韩城深系督军武印和锦衣卫腰牌，只要他死了，八大营和锦衣卫就会陷入混乱，曲毒危急，迎刃而解。但韩城卸刀赴宴，必定会在殿外留下心腹锦衣卫，能杀掉他的时机相当短促。若是失手，等到他振臂一呼，殿内朝臣就危在旦夕了。 此事要老师和元府仔细安排，万不可走漏风声。 李建廷说着，半俯下身扶起曾玉， 成败在此一举。 凌风骤卷竹帘，曾玉迎着李建廷的目光重重地点头，沉声说， 臣等必不负殿下的垂天之恩。 雨中的福满被打得两耳短暂失聪，口角淌血，正啼哭间看见曾玉跨门而出，冷着脸瞧着他。他恍惚地说着， 奴婢知错，大人大人。 曾玉胆羞， 若非殿下人心，今日我饶你不得。罢了，下去吧。 禁卫随即后退，站回明礼堂檐下。福满西行向前，朝曾玉连连磕头说， 大人教训的事奴婢再也不敢了。 李建廷先连而出，看福满面上涕泪狼藉，在垂袖时道， 你去吧，收拾收拾，换身干净袍子，在院前候着。 福满抬臂擦拭着脸上的泪，看着李建廷露出的鞋，又磕了几个头。 奴婢遵命。 福满在起身时局促地捞着湿漉漉的袍子，隔着大雨看见楚军脸上没有嫌弃的神色，只有淡淡的怜悯。孔丘筹备时不敢声张，他们相谈都在私宅，不会群聚，就以名帖单独拜访。雨时停时下，眨眼间就是寒食节。风泉在狱中受刑，近几日都在休养，今日替楚军点花殿，在镜前弓着身，抬手时露出手腕上受刑的痕迹。李建廷没有闭眼，他看着风泉，像是在端详。风泉在李建廷的注视里略抖了手，要点错地方。李建廷抬指捏着风泉的手腕，把花殿带回了额心。 这几日大夫怎么说？ 风泉听着宫儿们走动时的风声，避着李建廷的目光， 承蒙殿下挂念，大夫说没有大碍。 李建廷站起身，背后的宫女为他罩外袍。他侧过头看着镜中的自己，他似乎总是会盯着镜中的自己，像是在寻找着什么。 司院觉得详情待宴席后你再跟我说。 李建廷扶正鬓边金簪，不再看那虚影，而是转向殿门。风泉会意，上前扶住了李建廷。李建廷走几步，踩到了地上的光，他垂眸看着那光，擦得锃亮的地板倒映着门外天空，他仿佛站在云间。这一刻他奇异的有些稚气，像是留恋着光景站了许久。外边的福满躬身上街，候在门边轻声说， 殿下时候到了。 风泉觉得自己臂间微沉，雨后的风吹动楚军鬓边的金簪，那蝶儿打了个旋，轻撞在云髻上。李建廷跨了出去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